记了你有几好，才会有我一套。忘记了对你讨好，才会对我公道。若我潇洒一点朝早，你说彼此都少点苦恼。忘记了对你倾倒，忘记过去喜好。分手都肯讲好说话，巴不得好好听你话，从来未值得的牵挂。全也当作故。